Thank you. Thank you.

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 下神韵，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组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民歌，演唱者也都是本民族最著名的歌手，有拉苏荣演唱的蒙古族民歌赞歌牧歌，方初善演唱的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润女之歌，阿依木尼沙尼亚兹演唱的哈萨克民歌我的花儿美丽的姑娘，米提斯哈克演唱的哈萨克民歌沃伊库克阿后克里木，宝音德利格尔演唱的公社的牧群辽阔的草原，帕夏伊夏演唱的维吾尔族民歌牡丹汗加奶，以及苗族民歌歌唱美丽的家乡诗洞飞歌，朱仲露演唱的一对白鸽子袖筒里的千里眼，加米拉演唱的阿瓦古里手帕，克里木演唱的塔里木河，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

ayın üstünde Dur ya kıydık şeyimin duvar ayı Oy gıyga kuk, oy kıkıma kırmay Jastığı dövren ötesay Adam kurganda Tuğan ayday nurum şaşıp Oygak, oygıygak kuk Oygıküm apırmay Jastığı dövren ötesay Oygıküm apırmay Jastığı dövren ötesay Oh,

啦啦啦啦，今年双喜来嘛呀！哎，阿哥娘家你是哎哟，一辈子可是嘛呀，为把这两个听。噔啪啦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一条人人之手之马呀！哎，一对几个子啊哟，亲家的几来马呀，他俩是天是在地。噔啪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啦，呜！只见下来几对对马呀，下来几对对马。 河呀，故乡的河，多少回你在梦中流过，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都要向你倾诉心中的歌。阿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当我骑着骏马天山巡逻，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当我穿过炽热的沙漠，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阿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大里木河，故乡的河，你用乳汁把我养入母亲河。 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哎，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 手还带着水葫芦， 水葫芦， 手里还拿着冬菇篮。这新的桥还是上船，姑儿们大叔，哎，你呀你上哪？ 年轻的姑娘们嘞，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呢，看谁能踩着我，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去赶集呀，你看 我的帆引来了天山的水，大叔却要去看一看，哎，看一看那里的老庄稼。 我看过了， 啊，那里不就是一座渭南河吗？快看大叔，一点点一点去看看。 为什么金钱变得这样傻，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Yeah. 送给谁？ 解放军。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光荣寄献给他们的，他们都有一个火热的心，各族人民把他们夸， 他们不拆了却带走，他们日夜守守他们，为我们劈山修大路，为我们开去种庄稼，他们将沙漠变良田，他们将戈壁开鲜花，我们是一家， 今天是八一见人间，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话，乡亲们派我当那表位，慰问解放军上小台，来来快点快点快点，乡 亲们派他当那表位，慰问解放军上小台，乡亲们派他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Thank you. Thank you.